一个月后，藤田美枝临走前来见哥哥，他的屋里整天暗无天日，充斥着奇怪的香粉味。他找了一圈，才发现哥哥蜷在衣柜空隙处写字。他走到他身前，麻木地俯视着他。 星野哥哥， 藤田青也抬起头，忽然朝他爬过来。 婉之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是不是想我了？所以出来看看我，啊，婉之。 你看清楚我是谁。 婉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个，这是你给我的糖，我一直都没有舍得吃，一直都舍不得吃。 够了，你能不能清醒点？ 藤田青也爬着过去拾起糖，放在手心轻轻吹了吹，宝贝的窝到怀里，喃喃自语。 我知道，我就知道，我知道我对你来说是特别的，是不是？在南京的时候，别的病人都没有糖过，你只给了我，对，你只给了我。 他爬回原位，继续对着暗淡的烛光写剧本。 啊，你等等我。我们的故事就快写完了，很快就写完了，用不了多久。以后再叫我的演员们演出来，全世界的演，对，全世界的演，全世界的演，我要让他们都知道你，都认识你，婉之，我的爱人，婉之。 哥哥，你就在这里慢慢堕落吧。藤田家需要有人撑起来，工藤叔叔会带我学习谍报方面的知识，这个仇我去报回来。 与和风一起被卖过来的还有两个中国人，其中一个昨日死在了擂台上。在这每一天，他们都计划着逃跑，可屡逃屡败，地下全场守卫森严，里里外外三道铁栏，每每被抓回来，免不得被几个大汉捆起来一顿毒打。虽然三餐丰盛，居住环境也不差，还有专人照顾他们的衣食起居，定期检查身体，可没有人愿意失去自由。除了台上搏斗与练扫踢铁柱的时间，做什么都带着镣铐，像个牲畜一样被关在封闭的地下，永不见天日。这里的拳手没有名字，有的只是代号。何峰最初叫黑龙，但因一次比赛他被打到血肉淋漓，伏地不起，濒死之际却一招锁住了对方喉咙，反败为胜，引起全场沸腾，鲜血将他身上的翼龙刺青染得血红，他的代号便被改成了赤龙。一年来，这个代号逐渐成了地下全场的香饽饽，有他的比赛总会为全场迎来更多的牵马赌注。在熟客眼里，这是匹不要命的嗜血黑马，又狠又凶，战绩显赫，很少有人能赢得过他。可长久的暴力使他的身体五劳七伤，何峰倒了下去，这一倒养了足足半年，再次露面是他的261场比赛。地下黑拳众所周知，血腥疯狂，毫无规则可言，多的是绝命于此的亡魂，不论招式，不管生死，除了胜利什么都不重要。场地昏暗压抑，只有几束刺眼的白光打在擂台上，照着两具血脉奋张的身体。此次对决的是一个中国人，这是何峰最不想面对的场面。他可以与任何一个国家的拳击手激斗，可面对自己的国人，怎么也下不去手。看似随意的招式凶残无比，即便他已经收了很多力，台下的观众呐喊不止。 打呀，躲什么呀，打死他，打死他。 何峰在不停的退让中选择了失败，可对方并不知道他是同胞，即便在宣布结果之后，仍按他在地上挥拳。在无数骂声中，他听到了熟悉的、亲切的、温暖的国语。 小日本，老子干死你！ 出山的第一场就被打成了这样。何峰被处理好伤口，扔回了小黑屋，浑身散架一般的疼，脑袋里装了个电台似的，不停被悠长的电波萦绕着。他翻了个身，从桌上拿起水杯，艰难地喝了口水。他平躺着，看着墙上记录的数字，还要再赢787场。他顿时变得暴躁不安起来，就算每一场全胜，到时候他的身体也废了。远处又传来隐隐的音乐声，那个小提琴手总是在这个点演奏，每每听到音乐声传来，总是能逐渐抚平他浮躁的情绪。何峰闭着眼，呼吸渐渐平缓下来。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曲子，演奏的是老人还是年轻人，是男人还是女人。他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谢池的模样，回忆起两人曾经在夜晚南京的安静街头携手散步，在秦淮河上游船，听着岸边唱小曲的声音和好听的评弹。他拿起那张照片，对着铁门上小窗细缝透出的微光看着谢池。 等我。 最近全场的来客日益减少，何峰整日待在地下，对外面的消息一无所知，有时会与放饭的人探听几句，问的最多的就是 中国赢了没有，中国赢了没有。